然后咧就第四个啦，一二三，唔第四系第五啊，唔记得啦。你哋一向听人讲过，未读呢、这个。 你们一向听说过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我却对你们说，不要抵抗恶人，而且若有人拿击你的右颊，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。那愿与你争讼拿你的内衣的，你连外衣也让给他。若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，你就同他走两千步。求你的就给他，愿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。 好，暂时咁样先吓。咁呢个就系第一关报复法，即系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啦，好清楚系报复嘅一个法例。咁呢个报复法系出自边度咧？出谷记第廿一章。24節就啲字眼差唔多噶啦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以手還手，以腳還腳，咁清楚嚇，以樂還樂，以傷還傷，以還啊，咁即係舊約個一個法例係咁樣，咁樣於是又翻又咗，我又按住法例做。但耶稣话要超越呢样嘢，所以你哋唔好抵抗恶人，而且咧有人打你嘅右面咧，你俾左面佢打，俾埋左面佢打。但耶稣嘅呢种咁嘅即系慷慨精神咧，好似有咩咧？或者话一下分多句啊，你或者想讲成咁先？耶稣为咗咩？为为什么旧约有一个所谓有一个这个报复法呢？就是为避免过度报复，所以有一个限度、我打不你的手，我不会杀了你，这个是过度的报复。其实呢，这种这样的 过度的报复当然是不对的，所以呢就他们做旧约之一个里面呢，如果做了这些事会受到处罚的，因为报复太多。但耶稣呢就不容许或者说不赞成这些这做法，甚至他希望我们人怎样，就是正话所说的打你右面，怎样左面的打、这个讲法呢，今天可能会有人就取笑你，我们基督徒的即是打完你之后，哎，你基督徒嘛、为什么你会什么呢？不喜欢，为什么不让我这样打呢？我哋即系要睇翻耶稣呢度全部嘅教导咧，都系后边有个背景，旧约嘅背景，犹太人嘅背景，就话讲嘅发虚发誓嘅问题，发誓一定唔啱嘅，唔系系喺某啲情况里边，但唔系乱咁发誓。咁但系咧，耶稣教我哋要超过呢、这个，所以个法律西同埋经师嘅义德就系呢样啊。所以我哋系唔系就咁俾人打咧咁？耶稣叫我们不要报仇，但是不是一定要定埋一面俾佢打，因为我们要看埋嗰个情况，点解佢打你，同埋个公义的问题。其实当然，即系有公义是天主定的，是天主的去判断，不是我们判断。不过如果无端端打我两锤咧，就已经即系我不需要判断，我应该是离开，我不需要俾佢打。他始终叫我们不要打翻佢啫，冇叫我哋一定要继续俾佢打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佢后边里边咧两个鼓励性嘅说话，唔系一个法律嘅规定嚟嘅，系一种所谓温良同埋和平嘅精神嘅表现，就系咩咧？同中意同你争讼嘅，拎你嘅内衣嘅，你连内衣都俾埋佢算啦，费事同佢争。有人强逼你走一千步嘅，就同佢走两千步，陪你走两千步。是一种温良的精神的。所以求你的就给他，愿向你借贷的呢，你不要拒绝，就是有需要的才跟你借贷。当然无需要跟你借贷，那你就不要去做坏了件事，或者害了他都不行。耶稣呢就叫我们，就是说好像这里很迁就人，但是他并不是绝对和平。主义的运动者， 耶稣有时在他的生活里面呢，我们 都知道耶稣譬如当他被人捉了去受审又打他的时候，他没有还手，他没有还手，但是他都有某些情况里面呢指责的人，他不会说有得被他捉。譬如说当他答彼得多说话的时候呢，那些士兵刮他，那耶稣说什么？我讲错乜嘢？啊！如果你我讲错，你话俾我听，我讲错乜嘢？啊！呢、这个系佢一种即系，因为佢抗议，佢哋侮辱佢。同埋耶稣喺圣殿里边咧，亦都系见到啲人卖鸽子啊，佢推翻啊，走银钱嘅档口啊等等。嗱、啊，我呢度谂就系话，我以前都即系。可能跟大家分享過，就是說這個所謂 conflict interest 的問題，我們要想的什麼時應該做，什麼時不應該做，什麼時要做，或者是我們不需要做。如果那件事是跟你自己有利益衝突的呢，很可能你不是那麼容易做，不過沒有利益衝突的時候，你是至於第三者的時候呢，你以個公義角度呢就可以做一些事。咁啊，圣殿嗰度好明显咧，系天主嘅圣殿，啊，耶稣话系我父嘅殿。然后咧，43-48啦。 你们一向听说过，你应爱你的近人，恨你的仇人。我却对你们说，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，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，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。因为他使太阳上升，光照恶人，也光照义人；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，你们还有什么想报呢？税吏不是也这样作吗？你们若只问候，作了什么特别的呢？外邦人不是也这样作吗？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天父。 最后这一段呢，就你们应该爱你的近人，恨你的仇人，是出自《勒未记》19:18和33-34，《勒未记》19:18。19:18呢？18，然后33-34，18就话不可复仇，对你本国嘅人不可心怀怨恨，但应爱人如己。我上主，跟住咧就系33-34咧。若外邦人喺你哋嘅地域内与你住在一起，不可欺压他。对于你们住在一起的外邦人，应看作你们中的一个同乡，爱他如爱你自己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外邦人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，天主要求他们爱，不单止自己人，都爱外邦人。舊約的這個愛你的近人，恨你的仇人呢，是一個舊約的理想。當然近人愛不愛呢，可能都有一個 question mark， 愛不愛到都有 question mark。 但是做門徒呢，做耶穌基督門徒呢，他的形象呢需要更高，就像耶穌一樣。當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，他為钉死的人祈祷，他们不知道做什么。恕罪 他们吧。 恕罪他们吧。 他们不知他们有感 冒。那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当爱你的仇人，为迫害你的人祈祷。爱你的仇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，不过为迫害的人祈祷应该可以做得到的，我们就说。那就是说，旧约虽然呢对敌人有一种报复的教导指引，但是这个报告呢，在圣命137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。圣命137第8-9。 为主。第三个第八节第九咧就系、是，你这只知破坏巴比伦女子，谁若依照你加给我们的灾异，也照样报复于你，他就得福气。你明白？即系一种报复嘅心理啦，系咪？如果边个找起你嘅幼儿、婴儿、幼子，摔喺磐石上，佢就得福。哇！即系掟死人哋嘅就得福，唔知你讲清楚系个报复。但是由于圣经除了这个段圣经之外，没有任何地方是鼓励人去恨仇人的，没有其他地方。所以耶稣呢教导我们呢，就是最多恨到这个仇人祈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主爱所有的人，正如他曾经说，就算罪人呢，他愿意罪人悔改，总好过咧，即系多个人死，死嘅先唔系现实生嘅死亡，而系即系冇咗嘅人嘅生命啦吓。咁所以天主爱所有嘅人咧，我哋更亦都要效法佢咧，爱人啦。咁当然我哋点样爱人咧，我哋首先要学习去了解天主点样爱人先，因为爱其实系学习翻嚟嘅。我哋如果见到生活喺一个周围嘅环境咧，或者是家族屋企咧，啲細路都唔識得點樣去愛，所以我哋要去愛人咧，都要從天主嗰度學習。咁耶穌就話俾我聽啦，話因為天主咧使太陽上升，光照惡人，亦都光照善人；降雨俾義人，亦都降雨俾義人。即係天主對人人都平等。雖然嗰啲惡人咧係背叛佢、離開佢，或者係唔聽佢講，不過我哋唔需要咧去代替天主執行。即是公義去即是作同的作對。另外就是你們只有愛那些愛你們的人呢，那有什麼想報呢？所以你不是這樣做嗎？我們個個都知道道亦有道、做賊佬呢，他們有他一套的關係，對他的人的人好。所以即是我們呢，要超越這些這樣的所謂假設。最后一句就话，所以你哋应该系成全嘅，好似你哋嘅天主父一样。咁做门徒咧，唔单止系只系基于服从呢个法律，而系要学习基督对物天主对人嘅爱咧。我哋要尊重呢啲人啊，因为每个人都系天主嘅仔女，咁对基督嘅虔敬咧、虔诚咧，同埋同佢合而又一，咁我哋先能够可以话。实践了天父的旨意，不是容易做到，不过不是做不到。这条路呢要慢慢去不断学习，不断改变。 譬如你说这五样东西会明显地针对犹太或者希伯来人那种心硬程度，那种旧法律的规条主义，将一个新的、基督徒精神带入去。咁即系话咧，就我哋既然天主嘅关系，应该对其他人一样有个兄弟姊妹嘅关系。呢个新精神咧，如果超越，所以我中意你嗰两个字系超越，即系唔系只系见我唔好杀人唔杀人咯，咁唔止系唔要杀人，仲要爱你嘅敌人或者爱你嘅仇人，这个咧系超越，系话即系我咁样讲过，所以呢五样嘢只一个 example。 我成日唔记得咗圣经边个章节。佢解釋得好清楚，愛係乜嘢？愛係不咩不跨台不 分，隔多 人 十三章 十三啦。但係咧，真係啊，有時講一個愛字咧，其實裏面真係包曬，但係唔多人接觸你話三章嗰度嘅。你唔記得？ 唔記得， 好容易記啫。 要愛你兄弟，係咪呢啲？ 十三章啊！ 啊！咩叫十三章？聽埋啦。太太又話愛男人的， 我哋有得搶。假設 十三章，不過咧就即係嗰五樣嘢，最多頭先講超越啊，亦都講個精神啊。不過咧就係話點樣喺一個主持公義嘅情景之下，就要針對事，就針對人。呢個係非常之好難執到。 我想就是耶稣给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呢，咁我哋就話，最緊要你要成就好似天父咁成就一樣，呢個係一個理想目標啊。咁當然我哋今日即係喺邊度咧，咁即係我哋自己知去到幾遠啊。咁唔係話一去就去到，哇！去到咁就唔使咁即係所謂成聖自己呢回事啦，係咪？ 你睇到咧，話愛你啲仇人都係好難嘅，你唔係當想唔當仇人，係即係譬如。你一次一次俾俾人 hurt 啦 ，OK， 你之前會好嬲啦，嬲完之後平靜咗啦，然後揾個理由就算啦，寬恕佢啦。咁但係你第二日見到佢又再 hurt 你咧，咁變咗啦，你已經用幾年冚完之後，你第二日佢又冚埋左邊，冚你個手，冚你個腳，咁即係你每一次見到都有新嘢俾人去十七次 hurt 你，即係我覺得係好難咯。正啊，唯一可以就係話。不是去，即是如果是根據這裡呢，我跟自己說就將它 detach 了，即是 將自己和這個人的關係有那麼遙遠，整那麼遙遠，等他，即是等自己不要去 emotional 和那個人，即是 attach， 即是我覺得那麼，因為我不懂得 handle 啊， 遠離他， 因為每次一走過去呢就實在糟糕的。 我估其實係你一個方法， 唔係即係生存，自己去生存其實係唔好，係唔建設性嘅。佢話：我想去寬恕你，嗰個心諗啲傳説，我想去寬恕啊！你已經傻更更，即係關我咩事啊？即係佢都唔覺得你，佢唔覺得佢做咗壞事喎。即係我已經可以先講啊。 咁我諗就最大問題就係你正話講咁樣，見到咧 已經 即係火氣上啦，係咪？ 唔係，我成日頭先就冇俾我見到呢個人咯。 冇可能嘅，即係你一開工你見到佢，點解冇？ 一行入走廊開門又見到佢，朝喺呢度見到佢，真係唔知點解特登俾我見到佢。 係啊，真係 我從來嘅，真唔會受誘惑，我想唔平靜我自己。第一見到佢就火滾嘅， 唔敢火滾㗎，最好話唔好 咁樣拉咁多啫。啊，好聽啲拉字都唔好火滾。升即係嗰度氣會升上，但係點樣撳翻低佢就係想唔見到佢，遠佢。但係呢種情況啦，咁係有祈禱去求，但係。 是啊，呢兩個 先至係間咯。 所以 但係冇可能。但係當你拍埋同你同家就話希望今次咧就唔好俾天養我。 通常先會去叫佢早晨啊，開門俾佢啊。但係始終都係中國人有種嗰個心個胸啦，就係嚇佢真係係啦。只不過翻你鬼喺度話，哎呀你原諒我啦咁啊。就要 face 噶嘛，已經我 I'm sorry 我 OK 噶啦，但係嗰隻人嗰條人板點啊？係啊，即係唔係啊？你同佢唔有過節，其實好多人都同有過節，佢真係嚇，令到嗰個鬼婆都會掉咗去低咗冤嚟嘅。佢唔知係為咗聽電話咯，為咗聽電話啫嘛。佢唔知點解咁啊，又同個鬼婆啱咁見咗嚟嚇。所以我唔知係呢個人有問題，但係即係你。一見到佢就火滾咯，一心火 定 啦。 火滾嘅一隻原因咧，其實咧係。